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喂， 第二集啦， 系啊，我又翻嚟 台湾之旅啊， 系啊， 大家等得好心噶嘛，顶真系上次听听下。啊，感觉不良又话啊，欲知后事如何，请我下回分解真系。 哎，我次次都系咁嘅，对住。哎呀，如果唔系咁样，一次就改晒冇人噶嘛。 吊你人啊嘛，即系据我所知就都我哋个节目有好多中学生听啊，原来 系嘛。 咁啊呢、這个，所以啲中学生咧，即系趁住呢个暑假嗱，趁而家呢个机会就系去旅行啊，即系如果你遇到啲咩咧。影低佢， 系啊， 录低佢， 拍低佢， 咁啊，然后就 send 翻去我哋 Facebook 个专业度咧，话俾我哋听，或者你乜都冇做嘅，写经历咯，系咪？ 你写低俾我哋听， 等我哋睇下咧，研究下，然后就同大家分析下究竟咩回事啊嘛吓。 未起，好上回讲到啦，咁啊，即系第一日就停电， 非常平安地过啦，只不过系黑仔 停电， 咁啱嗰栋大厦就停电啦，啊，咁啊， 飞机少少 delay 咁冇特别嘢。 又遇到一間好好食嘅地方嘅日本餐廳啦， 係啊，今日非常之悠閒咁過咗，我以為過咗第一日啦。 就除咗就喺嗰個酒店個 lift 口度見到嗰個兄弟之外啦， 嗰位俾你講，曉完佢之後佢就 曉完佢就消失咗啦，嚇親個韓妹啦， 真係係啊，都嚇親韓妹。 但整體嚟講其實冇咩特別啦， 冇特別嘢，係啊，即係好平常嘅啫。其實對我嚟講就一個好似 normal 嘅一個日子。 通常都 係 第一晚咧。好多時啲人都話第一晚，如果佢唔係咁犀利咧，第一晚都好平安，多數都 係啊。咁啊，第一晚通常都冇乜嘢， 多數都發生喺第二晚咧， 係第三晚，係次次都係咁嘅，好奇怪嘅。 兄啲兄弟都係咁嘅，滿街兄弟咧叫做先禮後兵。你 睇定啲先， 睇定啲，我睇下你個蛋散係肥頭得意咁，睇下玩下先咁啊。 了解一下，摸下你底先， 摸下底先，睇下你夜晚有冇咿牙松降噶嘛，都要睇下。 你有冇咿牙格？咁啊，經歷咗上一次嘅咿牙，即係咿牙格啦，我上一次嘅咿牙格嘅關係啦。咁啊，今次學精咗就係我冇再咿牙格噶啦，已經其實好乖噶啦。咁先，我又冇走去專登撩佢哋啦，亦冇專登揾佢哋啦。 又冇走去打開個 lift 槽睇啊！ 我冇打開道門啦，已經一去到咧已經咁家嘢。其實講真，跟女。今次間佢店真冇乜嘢俾我打開嚟睇，即係佢所有嘢都好簡單啊， 都 係 冇窗咯。 係啦，佢係冇窗啫。咁但係佢所有嘢都係簡單為主，冇佢又貴都冇隻。 其實幾好嘅，雖然佢個設計就好工業元素 feel 啦。 係啊， 但係其實睇翻啲相片都覺得冇咩，好好精簡因為啲嘢。 係啊，所以佢 會覺得好唔安樂咁。 係啊，同埋你佢冇乜，佢真係唔會有櫃俾你打開，真係冇櫃。 因為冇嘛。 咁咩都冇喎，即係簡單。佢連最基本嘅啲雪，佢真係好慳，即係我唔會話佢慳家，但我欣賞佢就係、是，例如佢要，即係例如你去酒店有水噶嘛，即係通常有兩樽樽水俾你噶嘛。咁佢冇嘅，佢係啲，佢有支，佢有啲即係嗰啲蒸餾水喺出邊，嗰啲俾你自己斟嘅。 OK， 係啦，跟住有微波爐喺出邊 自己 擁有嘅、 哦。其實即係有啲似嗰啲叫做背包客嗰啲類 似。類似嘅，佢啲精品背包客，即係佢係高級版嘅背囊客嘅。 只不過係居，即係叫做話，即係俾你有個安身之所咁啊！好多嘢就佢想盡量環保啲，咁啊就俾你哋喺中集中處理，應該就唔好話一個個獨立咁。 佢算係，如果你話背囊，你話佢背囊。酒店即係背囊旅店咧，其實佢係高級版嘅背囊旅店咯。 嗯， 係啦，背囊客嘅旅店。好啦，唔緊要，講完啦。咁跟住，咁點解我話第一晚臨瞓前都安全啲啊？臨瞓好啦，咁啊，嗰晚我就飲啊，咁嗰晚就睇下睇電視睇啊，乜都睇下，咁啊睇下睇瞓著咗。 咁我就熄曬啲燈嘅，我就有熄正廁所燈。咁啊，廁所嗰陣，佢做得意啊！廁所係玻璃嘅，佢係玻璃門嚟嘅。 咁中意揀呢啲女店主？ 唔係，唔係我專中意揀呢啲，即係揀揀都係咁。 咁好情調咧，係玻璃透明咁。 佢唔係，佢嗰只係格仔咧，鐵門跟住嗰啲格仔玻璃咁樣。 哦， 即係好大格 喺裡面嗰啲玻璃。 係啦，咁咧跟住我心諗，我即係次次揀親啲酒店都係咁。 點解揀親都呢啲嘅？ 幾間都係咁，我都唔知點解。 點解個浴室一定要透明嘅？ 係啊，一就透明，一係就磨砂。 大開。任人睇嘅嘛， 即系我拣亲啲咁有情调。 虽然你一个人住啫，间呢间 我都唔明嘅。所以上次我都住凹穿头，跟住都唔紧要。我咪走去，即系佢嗰度就有块，佢有块好黑色嘅，即系佢门口嗰、那个浴室个门口咧，有个黑色嗰啲好厚身嗰啲布可以遮住。咁唔紧要啦。我其实冇，因为其实我唔好怕入，即系我又唔可以完全黑嘅。我有少少灯，我就先瞓到。咁我就開咗廁所燈，同埋我床頭咧，人哋床頭燈咧就係一盞燈嚟噶嘛，跟住佢個床頭燈咧係烏絲燈膽咯，懶有情調咯，咁啊微弱嘅烏絲燈膽燈光，跟住配合咗個咁舒適嘅環境，跟住我就瞓著咗，好快就瞓著咗覺，咁啊瞓下覺，咁我瞓緊覺時咧，咁我就有個行，我個行李打開咗嘅，我副行李打咗，咁啊行李夾咧其實有個。即系挨牆啦，挨住一邊牆就成一個 L 型嘅形狀， 咁打開咗， 打開咗嘅咁樣，咁跟住就冇一啲衫擺曬喺度啦，咁我就打開咗肩部衫埋，咁啊瞓覺，咁我瞓覺咧，咁啊朦朧朧，分都唔記得自己點，因為睇冇鐘咧，啲知咁黑嘅環境咧，完全唔會知道幾點。 唉，你去得旅行，你都好少會理會個鐘其實。 係啊，同埋你都唔會諗自己瞓到幾點噶啦。基本上， 你中意醒自然醒，去到幾點啊？睇一睇，哦，午餐啦，咁啊去食午餐咯，咁咩大不了啊？ 係完全冇理到個鐘啦，咁啊，跟住我就喺度瞓覺，瞓下，都朦朧朧，我聽到啲咿咿聲聲，咿咿誒誒嘅聲，即係聽到啲腳步聲，咿咿聲，心諗唔好玩啦，呢間嘢都有， 喂有啊，係有。你第一日入去，佢停電已經有啦。 跟住我心諗唔係啊嘛。 只不過係問題係佢點玩你啫嘛。 跟住我心諗冇嘢啊嘛。咁啊聽嘢啊，咁我冇嚟啦。我聽到啲啲木地板嚟嘅。 係。 咁我以為啲木地板爛縮熱漲啲聲嚟嘅，又唔係好實。 應該係好似有人三更半夜走嚟 walk in 咁，即係。 係真係 walk in 咁。啊。跟住我心諗，即係我初初第一下咧，其實我冇諗咁多。我聽到因為好，因為都幾應聲，因為好靜啊嘛，成個環境。咁你好認聲嗰啲，我以為係啲地板咧，其實木地板會冷縮熱漲有聲噶嘛，係 冇錯。 咁我以為係冷縮熱漲嗰啲聲， 會影響啊，係。 係啦，咁我諗下諗下，聽下聽得好響喎，實嗰啲聲又唔似係啲木地板嗰啲冷縮熱漲嗰啲聲。咁就好啦，咁啊冇理，咁啊冇理，快瞓啦，你唔搞我就算，我瞓覺咁樣，因為我眼瞓啊嘛，瞓下，跟住我就聽到拖鞋聲咯。咁樣咧，即係 咁啊！好明顯唔係冷縮熱漲聲啦，呢啲 係啦。跟住我就聽到拖叫聲，心諗：咦，咁夜嚟出現？定係間房人訂咗？其實我唔知咁。咁我以為你咪俾錯房我，心諗。 咁點都會有人打開門，然後叫你起身㗎啦。如果咁講， 係啦，咁又即係撳我鐘啊，係咪？佢有鐘㗎嘛。咁又好啦，我冇理啦。咁我就聽到嗰晚就聽到，突然間就俾佢兩下聲醒咗。跟但我又冇擘大眼睇，又冇研究啲乜嘢。好，咁啊唔理啦，瞓，跟住瞓到第二朝，我都唔知瞓到幾點，瞓到十一二點，我真係瞓到好晏。起身，跟住之後咧，我就起身，我開燈啦，咁床頭燈開，即係開翻曬啲燈啦。跟住我就見到我問，咦咁得意嘅只夾，跟住我明我咪頭先講 A 類型咩？係 啊係啊，拉長噶嘛， 拉長噶嘛。跟住我今朝跟起身嘅時候，我成只夾啪，跟住 打橫 瞓咗， 即係攤開咗就瞓咗喺地下嘅。 係啊，跟住心諗， 我最因為喺咪後我都有問你啊，其實係唔係因為你挨牆嗰邊重？而你嗰個挨地下嗰邊係輕，所以佢會慢慢跣落嚟，因為嗰個重地心吸力影響重。 係啦， 但係你話唔係喎， 冇㗎， 係調轉喎，最重嘅其實喺地面嗰個。 係啊，因為我最地即係擺但攤平嗰個地面嗰個位置嗰格咧，其實我全部啲衫嚟嘅，衫褲啊，全部喺曬嗰格。咁反而另外反起嗰格其實冇嘢嘅，冇我將啲重嘢攞曬出嚟啦。 哦， 我啲嗰啲 即 係 基本上就係、是。都以最重的東西都不在那個夾度， 不是都是夾度的 了、 okay, 然後就奇怪為什麼就薄，我心想這夾無理會自己線下來， 但是你線都不是線到這樣的地步啊， 是啊，然後我看到薄，然後 跟住都唔緊要，咁我就唉算啦，唉你 應該都係啲冇 你拖你拖咪有佢拖啦，直接有啲咩 純粹好奇睇下你啲底褲嘅， 係咪即係索我啲底褲咪有你索啦，咪即係玩 好變態， 好變態，我哋諗下啲好變態嘅嘢，係咁你中意索飽就索飽佢啦，咁跟住之後好啦，我就即係起身攬翻起只夾咁啊，諗住因為其實我諗住出去啦嘛，咁我就諗住索翻只夾啦，咁因為出到去有人會入嚟打，有人入清潔噶嘛。 嗯 咁我就谂住锁翻只夹，咁我就谂住冚翻，即系执好翻晒啲嘢就冚翻只夹。一冚嘅时候拧转，一拧，跟住望一望夹面啲湿嘅，系湿嘅，系湿嘅。点解有湿嘅咧？跟住我走去摸啦，摸啲湿嘅都有水气，即系佢唔系水气，就即系跟住再望下个夹扎住咗，即系我咪反转咗只夹嘅，即系摊开咗，只夹个底咧系湿，即系有摊水嘅。跟住我就諗住好，望住灘水度， 即係兩邊都係濕， 唔係得一邊，即係我反落嚟，就挨牆嗰邊， 挨牆嗰邊濕， 係啦濕咗，一反翻上嚟嘅時候，咁就濕咗。跟住我就喺度諗，點解會濕嘅咧？我就研究咗，因為我之前我翻我離鄉，我即係過嚟嘅時候，我又擺咗樽水，即係我有樽喺度，膠我有啲即係嗰啲膠樽放咗喺個夾度。咁我 心流水， 但係我冇裝水，其實我已經冇裝水，即係我自己個水樽冇裝水嘅，因為唔上得機噶嘛。個水樽有水嘅話唔上得機，咁我就冇裝水，乜都冇。我心諗點解會濕咗咧？個位即係好大灘喎，仲要唔係好細灘，係好大灘水喎。咁我就覺得奇怪咯，因為我倒瀉水咩？我又諗下諗下，我又冇倒瀉過水，唔通夢遊自己？我一諗夢遊，跟住唔係，跟住我望下望真啲啦，咁我走去望下周圍。咁嗰個位咧，其實咧就嗰邊夢牆咧冇人住嘅，應該係即係應該係大廈嘅外牆嚟嘅啦，已經係嗰邊即係嗰邊嘅方向。咁咧，但係咧佢零零舍舍咧喺嗰個牆角位咧，望望有幾行水跡嘅喎，你見到有一條嗰幾行水跡。跟住咧，我就嗰幾行水跡最奇怪，就唔係由頂又落嚟嘅，即係你由頂落嚟。 係某一個位置。 佢喺下邊，即係我諗四五寸位啦。 係。 咁啊流落嚟喺啲牆邊度滲出嚟，咁樣流落嚟。 即係其實佢就唔係成面牆，亦都唔係由天花頂落。 唔係，佢唔係成幅牆都係水，即係有水跡嘅喎。咁你問我，我以為即係咪成個空，即係你問我再科學啲咁講，會唔會即係空氣冷縮熱漲啊，或者係即係冷氣熱漲？ 如果 係 咁，成面牆都係嘅。 係啦，咁正常應該成幅牆都係啦。 呢個就並唔合理啦，一嚟。 係啦，但係佢零零四係 咪喉管位啊？ 又冇喎、啊，又冇管喺度啊！後邊埲牆有管，我就唔知啦。但零零四就係得嗰個位有 嘅 啫。 但如果係咁有漏水又剩嘅話，就應該會揾到嘅。而且你間房應該會遭殃嘅成晚都。 係咯，仲要 咁啊，就更加唔合理啦。 同埋你應該 suppose 如果你咁樣，如果嗱，即係我打個譬如，就係如果真係你話齋，如果真係喉管漏水，咁我應該我隔咗成晚。 應該個範圍都好大，同埋你一入到去 check in 就已經見到㗎啦。 係咯，冇可能到而家。 佢唔會只係嗰一瞬間。得嗰少少， 系啊，仲要系几行汗，即系水渍嘅啫。 嗯哼， 跟住你见到啲水点喺度，跟住我心谂 冇嘢嘛， 得意 系咯。 跟住我已经嗰晚，我嗰日做咗一个好快嘅做咗个决定。啊，有冇房可以住？ 先生，没房啊，没有房啦。 有没有房可以问？ 没有啦，客满啦。 系、yeah. 啊，真系。系啊，我想转翻，我想同佢讲，同佢讲，可唔可以转翻我上之前订？ 我千祈唔好啊，千祈唔好啊！ 我同佢讲，我要翻我之前订嗰间得噶啦。 已经有人用咗啦。 系啊，佢话已经租咗出去。 而且个碌架床，我话俾大家听，千祈唔好啊！ 啊， 嗰啲仲恐怖啊！ 系啊，跟住我冇，跟住到我就最后冇啦，冇转。 唔系，其实我又觉得有啲疑惑嘅。你 book 房嘅时候，点解会 book 咗个碌架床咧？我已经有少少疑惑。 我唔知啊，其实完全好奇怪。 即 系 因为。定是因為他網上訂的時候你根本是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okay. 因為我 book 那一刻呢其實是完全不知道我 book 了一間是雙，不是，我看到他寫著雙人床， 但是就沒有說是上下隔床。 是的，我就、啊、我想是雙人床，因為我想要 book 一間最，就是我那個 package 裡面是那個不用補錢嘛、嗯、那我 book 雙人房，即是 book 雙人床，那我覺得不用補錢，但是我一直那個意識就是雙人床是兩張單人床，即係兩張單人牀。 佢一般嘅意識係咁啊。 係啊，咁、啊、我就真係冇完全冇諗過，原來佢 不過原來呢啲係咁樣有咁樣分嘅，係咯、啊。 原來佢係雙人碌架牀， 即係有嘅。因為呢種唔係一個，即係唔係一般普通嘅酒店啦，或者可能嚇、啊，即係因為真係背包客咧，所以就會有咁嘅設計啦。嚇、 但係好老實講句嚇，即係點解頭先瑩熙話佢好好罩忌咧，碌架床咧？咁啊，等你講完個 trip 之後，我先話俾你聽點解啊。 OK， 咁跟住之後，咁我就我同自己講，冇嘢嘅。咁同埋佢好好噶，佢咧雖然咧、我雖然我好唔環保啊，但但佢都好，佢即啲冷氣啊，嗰啲空空調佢唔會幫佢唔會幫我熄嘅，即我入去嘅時候已經開咗曬，因為始終一樣嘢就係嗰間房冇窗， 冇窗 有窗嘅話咧都仲好啲。咁啊，跟住之後咧，好啦，冇理啦，咁我就第二日就自己出咗去，咁我就下晝成差唔多成兩一點點幾兩點先出去，咁我去咗淡水，我就又去淡又去淡水，對唔住，我又去咗淡水 買鐵蛋啊！ 系，我又买咗铁，我又买铁顶啦，铁顶啦，我有铁顶。跟住我就唯一，我成个台湾唯一去得最远，去咗淡水，跟住就出事啦。 诶、 okay. ，咁去咗淡水，咁我就喺淡水度行啦。咁我其实我全程咁同呢份，我同啲同事 WhatsApp 几多同事啊，听我节目就知。我全程喺个 trip 度冇嘢做啊嘛，就 WhatsApp 啲同事。 我要去紧淡水啊。 系啊， 淡水。要唔要阿婆铁蛋啊？ 系啊，买咗啲阿婆铁蛋同阿婆酥啦，阿婆鱼酥咁样。跟住之后行啦，今日。诶、出奇地今次去台湾咧，唯一嘅好处就系今次真系冇咁多大陆人。 嗯， 即我上一次去我都系平日去，又系星期一、二、三、四咁去嘅。咁我上一次去嘅个经历就系好多台。 唉，冇计啦吓，依家大家都知咩事讲。 系啦，大家知道咩事讲，所以少咗好多台。 系啦， 大陆客。 香港同澳门都系咁，何况台湾。 未，跟住之后就即做嗰次之后就啊少咗台湾，好舒服嘅真行得。即起碼我起碼行十步 打橫嚟瞓都得啦， 咁嚟到打橫嚟瞓嘅，即起碼我行到埋去 冇咁逼啊， 冇咁逼，同埋起碼我而家即就咁行落去，起碼我淨聽到人廣東話，同埋聽到純熟嘅台灣仲、台灣國語先，嗯、即唔會聽到啲勁卷嚟嘅嗰啲嗰啲。 这有乜屁事？ 系啦，即系冇少好多。 都唔知讲乜。 系啦，跟住我就喺度游行啦，咁啊，即系真系行困，我完全冇谂到。因为其实我今次个 trip 嘅最简单就系我真系想纯粹 relax， 真系乜都冇，乜 plan 都冇。 目的就系咁嘅啫，纯粹 系纯粹擘大只眼想去边就去边嗰啲。跟住好啦，去到淡水咁啊，其实嗰日都阳光普照，都唔系阳光普照嘅，好天啦、啊，即系阴阴地天啦、啊，又唔算好，即系好晒嘅。咁啊，咁啊周围行，咁啊我就买手信啊，因为我应承咗有啲。幫埋有啲朋友，其實我今次去旅行其實已經盡量，我已經冇點同朋友講去旅行嘅，因為經歷咗好多次慘痛， 次次都要買好多手信， 係因為次次都要幫人買好多嘢， 唔使啦， 係啊，即係我去旅行，即係我諗住今次避，今次我諗住啊去台灣， 可以避啦， 避啦，點點避， 都 係 你啊， 我只係買一本書， 扮咩文青啫啊， 我都冇諗過我啲同行嘅同事係咁， 結果變咗出版商啦。 我哪有想过啲同行的同事，你啲旧同事啊， 变咗代理商啦，即刻。 你谂下，我真系想话咩、啊？你啲旧同事嚟噶， 你旧同事自己识做啦，即刻加翻少少水脚费啊，系咪先？ 系 啊，你啲旧同事嚟噶、 啊，我啲旧同事系嘛 ？OK， 系啊，觉得见到我啲 Facebook 全部都系你啲旧同事啊。 嗱、啊，听住啦吓，你哋啊，识做啦吓，啊，跌打医药费嗰啲，大家摊分啦，真系。 系我夹住去帮你买嘅，大佬。 系、啊。 啲书真系夹住买我，只只咁啊， 撞鬼！ 叶叶都有佢有我嘅我， 何止啊？撞鬼换翻嚟嘅。 跟住之后好啦，咁我去到淡水，咁啊我跟住去到淡水好，即系条街好都唔算好多人咁我行，咁我咧就行，咁我又好屎忽行咁走去望下啲庙啊，咁即系台淡水好多庙噶嘛，有两三个。 点都会睇下台湾咁多神神怪怪嘢。 系啊，都神神怪怪、奇奇怪怪嘅嘢，咁我就。去了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其实都不记得是什么庙了，也就是一堆即是有个公仔，我近海应该是叫什么那个什么庙啊， 一是就是、因为台湾有些不同、它一是就天后庙， 是 一是就是那些叫做潭公庙啊，海神那边那些庙都不知道，总之就 很多类的，他们都 是咯，即我唔記得咗係啲類似，即我諗係拜海上嗰啲， 係、咯， 唔知道我馬，我想講媽祖啲突然間， 媽祖都係，媽祖咪即天后咯， 係啦，咁總之我就唔知係咩啦，咁啊總之就我見到啲係，我見到個女佛像，唔記得咗乜嘢啦， 女公仔， 女公仔嚟嘅係啦，唔係男嚟嘅，應該媽祖係咪？ 啊，應該媽祖， 媽祖廟我唔知啦，咁就到去啦，咁啊，今次入到去咧，同我上次去邊度啊？上次去貓空嗰個咧。 有少少唔同嘅。 嗰、那個唔同，貓空嗰度係拜佛嘅。 係啊，跟住我上到去咧，又唔同，那個感覺有啲唔同喎。那個感覺係咧，屋企即係好一般嗰啲黃大仙廟嘅感覺，即係好舊式嘅嗰啲廟，同埋佢真係香火鼎盛得好緊要。好多人擺，即係 應該 幾多人 擺。 同埋即係佢啲係好古色嗰只，即係我上次去都好光，即係我同你講係光線噶嘛。 嗰間唔同啦，嗰啲上金，即係嗰啲團體係，即係因為嗰個宗教團體好有錢， 係啊，上金， 所以佢相對嚟講，佢要建立嘅廟宇咧，就亦都唔同。 係啊，好金輝，好金輝。 但係呢啲可能係好一般民間嘅， 民間嘅， 即係可能附近啲街坊籌錢起嘅。 是啊， 即係好興噶嘛！香港其實很多呢啲古廟噶嘛，都是以前鄉間啲人大家集資而成噶嘛。 係啊，咁跟住之後咪就係去到咁啊，入到去咁啊，見到拜咪入廟拜神啦咁啊。我已經我記得㗎，唔可以踩門檻啊，我踩 左腳跨入， 左腳跨入啦。咁啊對，咁啊入到去我就兜咗個圈嘅出翻嚟。咁啊冇乜，我即係個普 peace 啲嘅，即係個感覺和平啲嘅，即係平和啲，唔同我上一次去貓空嗰轉咧。有啲咁奇怪咁 唔舒服， 好唔舒服啊！真系唔舒服得好緊要咁樣，即係個感覺好唔舒服啊咁樣。跟住之後，我其實有諗過去貓空嘅，不過跟住去唔到啫。今次 係因為只腳嘅事， 係啦，去唔到。我原本都第三日去上貓， 就應該去到嘅。 係啊，諗住趁呢幾排咁好天，諗住上去睇下好天嘅天氣上去會好啲嘅感覺。 因為你嗰次係唔好天 啊，我嗰日陰天落雨啊嘛。系啊，跟住我仲想着好天嘅上去，点知我只脚整亲，好，继续讲埋先。咁啊，跟住之后上到去啦，咁啊去到行到去行咗个圈，咁咧个跟住都普即系阳光普照啊咁样。咁但系咧好神奇地见到一样嘢就系咧，佢有棵好大嘅树嘅，我行到某个位置，佢有棵好大嘅树，咁咧佢其实喺文宅嘅隔篱有棵好大嘅树，跟住咧我就。其实那天有出阳光的很得意的，它有些云遮住了阳光，所以间咗出阳光。 是。 那我突然间在个树跟着走过，我走过一个地方，那个没什么，已经差不多尽头，跟着因为再走就已经是民居，跟着再入就要走很远就入到去渔人码头啦。即基本上淡水那时候大家走晒了给我。那么走到去那个位置一棵大的树。咁樹下面咧，其實有班老人家其實坐咗啲嗰啲可能住喺周 呢條村嘅人啦， 係啊，住喺周遭嘅老人家咁樣就坐喺度乘涼定點喺度傾偈。咁好奇怪，我咧零舍舍咧，我嗰棵樹咧有一個角，即係坐咗度啦。我係見到我係唔知一我係幻覺定係乜定我乜鬼嘢定唔知乜鬼，總之係好奇怪。我見棵樹上面咧係有個老人家坐咗度，另一個老人家坐咗喺棵樹上面。喺個樹即係嗰啲樹枝樹丫嘅某個位置咧，見到個老人家坐 咗個白。 系啦，即系好似即系点形容俾你听咧？就好似咧，我哋平时睇以前睇宫崎骏卡通片咧，咪好兴嗰啲人咧，咪啲 坐喺个树丫度。 系啦，佢就嗰只只脚又 喺度望远方，揈下揈下。 系啦，就系嗰只咁样，跟住有个白，又好明显系见到个老人家嚟嘅，跟住坐咗喺度，跟住揈嗰个心谂，哇！呢老人家咁鬼咁好， 玩杂耍噶 吓。我都唔系又唔系好高，但系。即係都有一定嘅高度，我見到個年紀，我望埋佢個伯，其實有翻上下年紀嘅。跟住我心諗，哇，喺玩雜耍啊，伯伯，你都係即係你係應該係台灣國家隊嚟嘅，應該 唔係五十年前啊嘛， 五十年前的國家隊嚟嘅。哇，咁我都擒上去都，即係擒上去都幾係， 都幾好健魄喎、 啊。係啊，都要幾好骨力喎、啊、咁樣。跟住好啦，跟住我就見到伯咧揸住把啲葵扇啊， 係 一個阿伯咧係揸住把葵扇喺度撥涼 啊， 即係咁撥啦。咁我就以為啊，啲日伯都即係我去台灣啲日伯都幾好精力咁樣，咁啊冇理由，即係一樣當一筆筆，因為有班老人家真係喺下邊喺個樹下邊，可能唔知傾偈啊咁樣。咁我就冇理由咁行啦，擰翻咁啊行擰轉面走啦。咁啊，跟住但係擰下擰下，我又覺得咦唔係喎， 唔對路 啊！點解阿伯即係諗下就 一把年紀， 一把年紀啦。二來就我又唔覺得佢。即係通常， 同埋個坐法都唔正常啦。 係啊，我就覺得咦，點解會即係大家 你一係就挨住個樹幹， 係啊。 如果唔係你好難成 功。即係你明唔明就咁，我望埋佢個阿伯咧，其實起碼都七八十歲嘅啦。 咪係咯， 即係都真係咁上下年紀。我心諗點樣上到去咯？即係 單梯都辛苦啦，更何況你 係啊？即係問我，你明唔明？我真係上到呢啲 唔合理啊！ 唔合理咁，我擰翻轉面又望一望佢， 唔見咗， 係唔見咗阿伯。 咁好明顯唔係人啦。 咦，阿伯你去咗邊？ 不過問題就係我好奇啦，咁嗰棵樹附近有冇一啲你都知道香港好興嘅， 係 香港每條村咧 就村头村尾都梗系有社同职嘅，即系可能系我哋叫做社咧，其实即系叫做拜八公啦，会有一个好似坟咁嘅位嘅，嗰、那个唔系坟嚟嘅，系神位嚟嘅，其实啊叫做八公之神，有冇呢样嘢先？棵树附近， 我又好似冇遗意喎。咧、你问我，我就知佢后边棵树后边已经文宅咯，即系系、 okay. 文宅嚟嘅。但系你问我， 因为如果有咧。咁坐喺上面嗰个有机会系土地，或者系呢条村嘅白宫，叫做 系白宫 啊，即系人字边一个白色个白嗰个白啦，即系一百二百诶 阿 伯 阿伯父伯父 阿伯爷嗰个白啊吓。若果唔系咧，一系就系附近嘅守护一个守护者啦，纯粹系即系呢个民居附嘅守护，因为好可能啲村民成日聚集喺呢条树下面，而呢条树本身好耐历史啦。咁啊，你都知道吸得靈氣多啊，自不然有呢啲嘢嘅，即系话好可能嗰个老人家基本上就系呢棵树嘅精灵啦吓，我 系 系系咯，一系就系本身喺附近死咗嘅亡魂就喺嗰度咯， 嗯， 所以好难讲啦，究竟系咩人啦？但系你见佢咁悠闲，都应该都系一个好人嚟嘅， 系啊，我净系见到好悠闲。佢真系好似摇摇脚咁样， 应该都系一啲守护嘅人士嚟嘅。 系啊，咁我又咁样，跟住我就诶咁得意，我就因为我就谂紧冇可能有人即系一把年纪可以爬到咁高，即系佢又唔系好高，即系我谂一层楼度。 咁都高啦，你有几高会爬树爬到咁高坐上去啫？ 系啊，主要系揈揈脚， 唔合理啊嘛。因为同埋你问题系你系一个年纪咁大嘅人，仲爬上去。 是很奇怪的，總之就 再加上就是你的樹丫下面有人坐緊的， 是啊，但是最得意就是你樹丫下面雖然有人坐緊，但你好像同你的感覺上就是他們好像分開的，即是你有你坐在那裡， 是啊，好像若無其事，如果不是你怎麼都會不安心啊，喂大哥，你跌下來就是砸到我， 是啊， 會有這樣的想法的嘛， 他們好像若無其事， 很明顯就根本都沒有留意到有個這樣的人坐了上去， 唉，我都唔知道，所以我就话，咦，阿伯你都几犀利，我都第一下就系觉得阿伯你好犀利， 台湾竟然有奇人嘅， 系咯，唔系你咁，你话台湾有奇人，我觉得唔出奇嘅，台湾无奇不有咁样，咁啊，你话有好多奇奇怪奇人异事，咁我都唔出奇，我心谂呢个伯真系好鬼健康， 咁劲嘅咁， 我就所以我第一下就系感觉阿伯你好健康喎，咁样咯，跟住第二下就谂，咦，阿伯你点吸水去，我睇唔到你点吸水，我估你唔到， 所以讲到尾就系。你不是看到人咯，哥仔。 喂，我仲系，我真系冇谂过，咦咁得意啊！白啲你实日光日白咁快走出嚟嘅咧， 因为棵树大啊嘛， 系嘛？棵树都真系几大，我都真系好大棵，即 系 一棵又唔系 老啊嘛。 咁我就都注意日光日白。 你谂下你自己住嗰条村嗰啲树都可以咁多古灵精怪嘢，更何况话即系呢啲村社里面所摆嘅。嘅树，呢啲树闲闲地都可能一百几十年都有，分分钟 啊，真系唔出奇嘅， 系咯。 你话即系我谂呢啲咁古老嘅地方， 系啊，嗱，点都好啦，故事就未讲完嘅，咁啊，我哋留翻 下一节就讲下，我交代一下啦，点解唔好碌架床咧？ 系啊， 好， 大家再见。 中文科死亡之卷点样先可以唔使死亡？ 香港人讲英文点先搣得港式口音？ 经济科点样先至读得经济？ 化科点样先可以化简而学？ 有我中文科洪伟权， 英文科 Alan Chan， 化学科石妙壮， 经济科靠红。 逢星期五晚九点半至十点，有我哋逼科。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港人治港，听港事，港人港事。Ricky， 盈熙， 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喺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好打不平，为民发声。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有耳记。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咁啊，第二节啦。嗱，虽则咁讲，台湾好多庙啦，你又可以去参观嘅。不过你有样嘢你做得啱，就系唔好老逢都走去拜。 系 纯粹入去兜个圈参观就得啦。 系啊，我真系入去行个圈嘅啫。 千祈唔好老逢你都走去拜，因为你唔知道究竟你拜紧嗰样嘢系正神定系阴神，因为特别系你喺台湾，台湾太多庙啦。 系真系唔识分。 所以唔好老逢都攞香仔去拜啊！呢、這个唔应该。咁啊，就算你话系正神嘅妈祖嗰啲，你都要小心啦。啊，一嚟你唔系信佢嘅，你又无谓搞咁多嘢啊！入去兜个圈，你当系游客参观，无伤大雅嘅，因为正神都唔会介意嘅啊。咁除非你有事所求，咁你咪攞杯水去品咯，系咪先？无谓搞咁多嘢啊，系咪？嗱，咁啊，另一方面就系、是、都系嗰句啦，你喺街度唔好乱执嘢啦。台湾好兴玩一样嘢噶，有红包地啊， 系啊，你 讲过地下咁啊，啊都系嗰句啦，啊树底都系噶，树底都系噶，所以千祈唔好乱执嗰啲嘢啊，因为好兴玩命分。 咦，我想同佢讲咧，你咪上次提过我咪话呢个红包嘅。 系。 我真的在街上看到有几个红包、 啊。是咧，嗱，你 这个真的有、啊，真系嗱，呢个同观众，我因为冇影相，我因为冇影到相，但我真的看到有几个红，即 系 有利是封，真的在个地下度。 系， 跟住我是看到阿伯有个，即系点解我咁明显知道呢，看到阿伯咧系礼手一脚就踢开咗。 系啊，你见阿伯唔贪心噶，见到咪踢咯。 是啊，踢开佢、 啊。如果你好奇问佢，呢啲冥婚用嘅分分钟。 系啊，我见到阿伯，我见到个伯怒踢，怒踢咗佢。 仲怒踢添啊！因为佢觉得呢啲人不怀好意啊嘛。 系啊，我就想、啊、我你啱啱嗰日讲起，我即系 就好留意啲地下， 即系望下地下，咪同埋加上又整亲只脚咧，我又望、啊，我会望下地下。 行得更加慢，你要睇下地下有啲咩咁。 唔系咯，我惊我突然间又踩到， 系咯、 啊，又踩到嘢咁啊！费 事俾招皮线啊嘛， 唔系啊，又踩招皮咁啊，大佬。咁啊，总之我就望到真 系 有， 真系有噶，系啊，台湾好兴嘅，因为就好似馬拉啲人放呢、這個，即係就咁擺張銀紙喺地下一樣。你唔好以為佢冥婚嗰啲降頭嚟嘅分鐘。喺、 啊、 馬拉咧或者印尼係唔敢執噶啲人，唔敢亂執噶。有就算嗰張錢大額都唔敢亂執，因為真係太多呢啲故事啊。台灣就係嘅，你紅包唔好亂執啊，真係嚇呢個要緊記緊記。係 啊，所以我就話啊、哎，你講起， 所以嗰個八講做得啱噶，一腳踢開佢，你不懷好意啊嘛，你特登掉紅包喺地下，吸引啲人去執。 即係禮手就有個紅包喺度啊嘛， 呢、這個唔啱㗎， 係幾個咯，仲要我見到係有幾個，仲要係喺啊，但係我唔講邊度啦， 你唔會肯定，總之你唔會肯定緊佢裡面啲咩，但係一定係有幾個地點，一定係會最常見嘅。第一廟嘅附近， 係、 啊、第二樣嘢樹頭下面， 係 呢、啊這個係好興嘅， 係廟附近係 一定比較多嘅，因為人來人往人最多嘛。二來呢啲人會當真係嗰啲神器啊、神物啊。觉得是保平安的东西可以就禮手執。 哎呀。 所以不要亂執。 所以我就看到一些阿伯會禮手匪一腳 踢。一腳踢開他。是啊。 兜開了他。不 奇。好嗱，知碌架床。 为什么呢，我真的想知碌架床。 大家讲个故事、啊、在我一个朋友身上发生的。 我小时候睡碌架床的。 某程度不是屋企碌架床有事啊。啊即是不要误会不是。那么、以前我们。早幾集有分享過關於呢、這個露宿營， 係 咪有一啲房咧大房好興有碌架床噶嘛？ 係啊， 咁但係咧又咁啱得咁巧咧，佢哋有人嚟唔到，咁但係又俾咗嗰間房咧係有碌架床嘅， 係 咁嗰個碌架床咧就即係話佢哋揀係唯有方便嘅話就唔瞓上面啦，就由得佢擺嘢又好咩又好啦咁。 我初初都係咁諗嘅其實。 咁冇咩特別啦，諗住，誰不知道夜晚咧就有啲橋撩嘢出現啦。 系 嗰个上隔床咧，即系佢瞓下面啊嘛。你都知道有阵时有啲系铁架床嚟噶嘛。 嗯。 上面有嘢嘅话咧，一喐动嘅话咧，就会有啲咦咦嗰啲咁嘅怪声噶啦。咁佢嗰晚瞓咧就系、是、发生呢啲事情啦，就系、是、张床喐啊。 系。 即系好似上面有人反瞓咁咧，个喐动好大，于是喐到佢。同埋有啲声，有啲铁嗰啲框声咧，咁啊碰到嗰啲声音，咁我又觉得奇怪啊！明明上面冇人，我哋放背囊放杂物嘅啫嘛，咁啊佢于是乎就起身睇下啦，咁啊就乜都冇啊！咁原来咧就系话碌架床咧有样嘢罩忌，如果你上面空框框冇嘢摆，又或者系冇人嘅话咧，佢就好容易藏咗一啲咧古古怪怪嘅嘢。去玩你，系比起就咁一个一张大床咧，系更加容易玩你嘅。 系、 啊，因为佢埋唔到你身，佢就可以用上面空间嚟夹你啊嘛，嚟玩你啊嘛。 系， 咁所以就话，如果你遇到呢啲房，你一个人住，仲要系有嗰张碌架床咧，咁啊真系唔系咁理想嘅。所以其实你当下你黑还黑，但系你突然间谂起，不如升级啦咁。其实或者都是一件好事嚟嘅，因为难保到就系分分钟可能你嗰晚可能会被人玩得更加金添， 唔系啩？ 咁埋唔到嚟啊嘛，咁喺呢个上架床玩嘢咯咁。 系 啊， 我有谂，我真系有谂过，即系即系谂住头先话斋就系话咧，我谂住唔转房咧，我只系谂住啊啲嘢摆上架咪得咯，系啊，将啲嘢摆晒上架，咁、我多个位装嘢。咁啊，但系谂一谂，唉、哎，算啦，我又想住得舒服，唔、系我当一刻谂系谂咩咧？当一刻我系谂我人咁鬼高，我仲要瞓下架床，跟住砰。 系啊，同埋你压顶都唔系咁好啦，那个感觉。你一个人住，你唔系两个人喎。 系啊系啊， 你两个人你会安心啲，因为两个床位都用晒。所以点解成日话嗰啲双人床咧，即系双人房咪分开两张床咁？你一个人住嘅话就。有些人會很喜歡就寧願辛苦一點就拍埋佢噶嘛， 係啊， 有些如果緊位唔喐得嘅冇辦法嘅，咁佢咪擺雜物咯喺嗰張牀。 係啊， 啊不過冇用嘅其實，一樣嚇死你嘅啫。其實我覺得 啊都係嘅，都係嘅， 即係無厘頭嗰張牀吉嘅，咁你都係驚驚地啊，大佬。 係啊，我又冇諗，即係原又冇諗過，同埋因為我上網睇過佢本身嗰間，我原本 book 嗰間房嗰個 setting 咧，我唔知點解係我睇完張相好似唔舒服啊， 順眼。 是啊，跟住其实我就专登即系谂住去到就 都升呢噶啦，已经 系啊，其实我已经打算升呢噶啦， okay. 即系去到当日先 book 噶啦，咁样即系谂住加钱再转房，因为冇办法，真系唔知我第一刻直觉觉得唔舒服啦，同埋我订嗰时候，我觉得点解会订到张咁嘅房嘅咧咁样？ 你冇预计到咯，可能 我真系冇谂过啦， 因为佢。你未去過啊！一嚟，二嚟就係你一去要去到現場，你先知噶嘛啲房個實際環境。係 啊，咁、我就話，唉，好彩冇去到間房。 所以就個選擇或者都係啱嘅 啊，都可能係。 因為呢啲經歷，你話就算唔係我朋友經歷咧，我以前細個，因為你知道我屋企係碌架床嚟噶嘛， 係啊， 最係木嘅。 啊，佢都係木嚟嘅、 啊，木嘅更加精勁啊！木嘅碌架床就係咁啦，嗰啲咿咿嘅聲。我以前細個嘅時候，我妹係唔瞓上架床，我係瞓下架床嘅。係啊，佢瞓上架床嘅，但係佢細嘅時候咧，佢中意喺廳度瞓嘅，因為舒服啊嘛，啊冇咁熱啊嘛， 係。 所以那個上架床係好多年都冇人瞓過嘅， 係 啊，係去到佢中學嘅時候先至上翻去瞓嘅咋。 是 往时都不会瞓嗰树，所以就是有我细个时候有试过咧，就是发生一几件事嘅。第一件事咧就是上面冇人瞓，放杂物嘅啫嘛，但系会听到啲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咁嘅声，你会以为是话系天花板嘅声，但系如果细心啲听咧，基本上是嗰张床嘅床板喺度，有人喺度揼紧个床板咁，好似。呢个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我试过有一次呢是张床喐啊，又是好像我刚才那个碌架床那个故事，即是那个铁架床那个朋友的故事，又是喐。张床喐的时候呢，跟着听到那些几下那些反好像那些人反瞓那样样的喐动声在那个顶啊。那我就擒上去望。冇床，冇被铺，冇床，冇床褥嘅，就咁一块板， 同埋擺咗好多箱雜物喺度，冇咩特別嘢。因為已經係好細個嘅時候，即係偶然都會遇到嘅經歷，不過唔多， 真係唔多嘅， 唔多頻率唔多，所以你問我仲有冇印象幾時發生，我已經真係冇印象。 不過你話我而家咁咧，即係就算我而家我瞓緊嗰張係嗰啲組合牀嚟噶嘛，即係下面書櫃我上面牀嗰只咧，我有時夜晚咧都。我唔知系我自己即系错觉定系乜嘢，我成日觉得张床系会摇嘅。你我唔知道你有冇发觉，我瞓喺上，即系我真系瞓上架啦。今次即但下架唔系床嚟噶嘛，下架阿家系柜嚟嘅啫嘛，同埋书台嚟噶嘛。 系， 但我成日都凝住咧，唔知点解，我唔知我凝住。 有人喺下面活动紧咯，好似 系咯，我成日觉得张床系摇紧嘅。 Okay, 但我张系木床嚟嘅，摇 即系可能喺下面活动紧咯，啲兄弟 系啦，因为我睇唔到嘛，下面咪咁样摇紧我张床，啲人喺侧边摇我张床咁样，咁我有我成日都有啲咁嘅感觉噶，系、你真系咁样讲 奇嘅，真系，所以就如果你话你一个人住而啲床铺系咁样咧，最好就尽量少不免就尽量减少就减少啦。如果你喺外地旅游，你遇到咁样样嘅时候，你可以换房换啦，即系如果换唔到嘅。咁我都帮你唔到啦，因为呢个系冇得搞嘅，冇咩特别嘢可以搞嘅， 冇真冇 冇噶啦吓，即系你话会唔会系？如果我有平安符掟咗平安符喺个床上上架床得唔得啊？咁冇乜用嘅其实吓， 所以唔关事好啦。咁啊，跟住之后嘅讲接翻上一节讲嘅嘢，去完淡水见到阿伯， 系啦， 咁啊冇 冇嘢嘅，都不过系吓，即系喺度乘凉啫。 阿伯好悠闲咁啊，乘 凉亦都冇恶意冇害意嘅， 都冇害意。咁我觉得啊，都真系冇特别嘢咁啊。我走咁啊，翻跟住我就买完嘢就翻去，咁啊翻到去咧，我又瞓啦。冇咩好做，我都系嘅，都系讲个 trip 嘅目的就系瞓觉。唔系瞓觉嘅，即系个朝就 食卧瞓， 系即系食卧瞓，即系冇特别嘢做。 只不过系唔喺香港咧，就冇人烦你咁解啫。 起码我即系， 起码你有个藉口就系我喺台湾，我扑过嚟翻嚟啊咁。 我做唔到嘢，你逼我，你想我翻工翻唔到咁， 翻唔到啦咁， 冇意思就系。咁跟住之后啊，翻到去咁啊，瞌咗阵。跟住我瞌咗阵，其实我又唔系瞌，都冇瞌到点瞌着嘅，其实上翻到去。放低咗啲嘢咁啊，執下啲嘢咁，我就喺間房度逗留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咁啊，瞌咗陣，跟住又即係食我瞓，即係起身食啲嘢又瞓咁樣啦。咁啊，到起咗嚟啦，起咗我就嚟到今日嘅起咗就係咁啦。我就第二晚啦，第二晚我唔記得咗我睇緊啲咩，我好似睇緊啲睇緊套睇唔知睇緊套戲睇緊啲乜嘢。睇緊套睇，我記得我睇緊套戲，睇下瞓著咗，因為太舒服，喺牀度瞓著咗。跟住我瞓下起身，跟住到我瞓醒嘅時候，望一望，咦點幾咯原來。跟住我就見有啲肚餓， 不如落街食。 咁啊躝落去買嘢食啦，咁啊落到去 seven， 咁我因為樓下就喺 seven 啫嘛。係 啊。 咁啊間 seven 勁大間，咁啊咁求其買啲叮叮嘢翻嚟食啦。咁我最中意食咩？就係食冷麵，即係中華冷麵嗰啲咧。麻醬冷麵， 哇！ 咁啊，好開心啊！正啊！每次去台灣食親都食呢啲， 因為天氣熱啊，食呢啲最正。 係啊，唔想食熱嘢喎。跟住上到去買啊嘛，又跟住最正最好就係台灣有生果可以一盤盤咁樣吉可以買噶嘛。係。咁啊買啦，買生果買嘢飲啦上去啦。咁因為我同埋我又冇得 store 啊，因為咁我每次淨可以買到嗰日 買少少咁啊， 買少少上去食。跟住焗住我每次咁樣要行幾轉，因為我又唔想行擺喺出邊雪櫃， 因為會唔凍啊變咗。 係啊，同埋一來我又唔想擺喺出邊個 lobby 個雪櫃啊， 俾人偷噶嘛。 係啊，唔知俾人偷咗定係點啦，費事啦，我又唔想行嚟行去。咁啊，唯有咁啊，落樓下方便啲咪買啦，咁啊買上去，咁啊上到去食，咁啊諗住行啦。咁啊，我行咗出去，咁你台灣你如果有去台灣就知，唔知點解好奇怪嘅嗰啲咧，一係咧台灣啲路好奇怪，一係就斜路啦。因為佢啲鋪頭咧，一係就唔知點解咧，啲地台永遠升高嘅，永遠都有個好大級嘅樓梯， 驚水浸啊嘛。 嗱都可能係啦，即係所以佢哋啲地，佢哋會所謂升高曬。係。咁啊，跟住之後就上到，我去到啦，咁啊企咗門口，咁我出門口，咁我其實冇意識咁，我其實我一落到出門口咧，其實出邊一條大街嚟嘅，一條都即係叫做即係都會有車行嘅大街，跟住個十字路口，咁我好奇台灣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啲大街永遠都係有多十字路口嘅，係啦，永遠都係幾日， 因為橫街多啊， 好多橫街，好多十字路口嘅台灣係。 你幻想一下好似呢個香港島咁啊得㗎啦，基本上 十字路口特別多，咁啊跟住咧我就老。跟住喺一個遠處，咁我就望行出門口喺門口企咗度，跟住我就望咗門喺遠處見到一個 好 sharp 嘅紅衣女人企咗喺度。跟住啊，紅 嗱，記住當時係點幾鐘噶啦？半夜 點幾兩點鐘，跟住企咗個企咗個交， 即係子時同丑時嘅交界啦，已經去到。 唔係咯，跟住我就望咗啲紅呢個女人撲街啦，咁跟住又收到，咁。 是不是好像上次那些映照女郎站在这 里、啊、我以为映照女郎啦、啊、樣然后我就在那里看看 穿到红当当还不是映照女郎 不是还不是吸引你的、啊、还不是叮当先生你是不是有书有富 先生有没有皮啊 要不要苦污啊就是污你的头污 你的头 然后我上到去然后站在那里看着她然后我是很清晰看到她的眼睛真的很清晰看到一个女人来的、okay? 靓不靓先 女人一个 普通的 是、啊、但你又不是说即你 年纪几大 30岁这样啦、嗯、 又未到中年 未到中女未到中女 即是这个我们俗称成女啦 是、啊、成女啦跟着上到去跟着去到我站在那里跟着我望着她跟着呢我又我不知道那个口罩被鬼迷我真的用一种我今次直接用一种被鬼迷的感觉、 嗯、 我就望着她跟着我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前行 是 其实一级两级咁样行两级楼梯，我就下意识以为自己行平路，跟住我就踏空，我就一只脚踩咗落去，跟住咧我只左脚啦，先我左右咁，所以我所有嘢都系左脚，跟住就一踩落 bra， 跟住首先我一踏空，只脚就咬咗向左咬咗下。跟住都唔紧要，跟住我失咗平衡，只脚右脚踏落嚟就跪低咗，跟住再向右，啪又下咗牙， 哇！ 系啊，跟住成个人单膝跪咗喺度， 系 啦，跟住就 P K 啦，咁只脚跟住就再向前趴啦，跟住系超耐，好彩耐就真系好鬼耐嘅，不过咧好彩就 三更半夜 冇乜人喺度，我除咗个 staff 个 staff 之外就冇即系。 不过台湾人很少会笑人的他通常见到你这样他都会问你有没有事啊 是啊他真的很快走出来不耐有没有事。因为当一刻我企得起身跟着我就刮损了脚这样。那我的脚就痛啦除了很痛之外就想到其他东西。第一下很痛跟着之后开始不痛啦因为开始肿了嘛。跟着我 PK 望返上去望返 PK 完之后我就 望望那个女人。 望望那个女人对着我在做什么你知道望着我做什么他望着我笑。你啊、 欸、台灣人很少會這樣做 是啦剛才我笑笑人的嘛他 竟然這樣做 對著我笑 學香港人這樣 笑人嗨嗨 他不是、啊、他那些笑呢即是不是那些捧腹大笑 不是嘲笑你 他是那些呢 很陰冷的 是啊他是那些戚住的眉即是你看到他的樣子是戚嘴笑那些來的是即是那些呢嘴角翹起那些、 即是擺明是有意識的喎、哦，佢係 係啊， 即係話佢你呢壇嘢係佢搞出嚟嘅喎。 佢真係因為我嗰下興咧，我真係好興啊，即係堅興。我咁大個仔未試，我真係好多年未試過撲街撲到咁。 係， 跟住佢仲要係戚住個嘴角，係你係明顯見到佢 嘴角向上揚， 戚住笑咁樣。 跟住仲要係陰冷咁望一望， 係啊，跟住 不屑咁 係我哋我嚟啊咁樣，跟住之後我跟住我。跟住我就企翻起身，跟住我心谂，好即系起身，我起翻身个人定，即系魂定翻啲啦。跟住我再望翻去，哪见咗啊？ 一个好短嘅时间就唔见咗啦。 佢消失咗，其实我企翻起身嗰下有几多秒啫？讲真，我趴低 唔会好耐啊，成个过程都唔会好耐， 一两秒啫嘛。 系咯， 哪见咗？跟住我心谂，我得罪你。 同埋，既然咁明显地见到嘅话，咁即系话冇乜遮掩噶啦，那个地方都 好开扬噶，嗰个位 咁 匿得非常开扬。 如果好短时间走嘅话，佢就算跑啊。你都会见到他跑的嘛。 不是你倒转头吊转头跑。 即是很明显你见到那个基本上是有恶意的咯。 跟着我心想我得罪你咩我又没有搞过你我没有出个声我没有讲过嘢。跟着 PK 跟着好啦那么扑到真的很 直一直啦这 真的直啦这铺我好直。那么上到去我就夹住上去啦跟着我上到去那我自己我在 Facebook 上 po 了相给大家看我只脚肿 了。 那隻腳只是我咬傷了走上去10分鐘還是15分鐘的時間隻腳已經是腫到 雞蛋那麼大了、 那個、大家上 Facebook 就看到隻腳就知道我即隻腳腫得很緊要跟住我就在想哇你條腹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想了我 有個 很難理解的事情第一件事你千年揀萬不揀為什麼他要揀你呢 是 第二件事 點解黐唔揀慢，黐唔等慢唔等，點解要等喺嗰個時辰等你咧？ 又會知道我時辰， 又會知道你一定會落嚟咧？ 我真係唔知 道。可能或者佢唔知道，佢真係純粹一個偶然， random， 係啦，即係見到邊個啊，邊個 high high， 邊個 high high 就 咁中意落嚟咧，唔係咁中意嚟呢邊咧，咁我就乘機咁。 跟住我就啊，我真係完全費解，我翻到嚟整隻腳啦，跟住我嘅我。第二日我打咗翻嚟屋企，我打咗翻屋企，我同我媽講我整親隻腳， 係， 跟住我媽已經鬧到爆床咯。 唉，意外嘅嘢好難講。 跟住我話我真係唔知啊嘛，但係 唔想啦，意外嚟啫。 跟住我媽鬧到係係啦，跟住之後，跟住我唔係啊，我媽話見到啲乜乜乜嘅咁啊，跟住我媽靜咗，跟住我媽靜咗，跟住之後同我講。哎呀，你唔打先啦！我媽又叫我即刻改改變翻嚟，我話又唔使去到咁。 整完咧，即刻又咁，好奇怪。 跟住我話：我又唔使整，又唔使即刻改變件翻嚟嘅。我又未去到咁黑，即係我同自己講都未去到咁黑仔嘅咁樣。即係所以即係我第三日真係行唔到，即係好黑咁樣行到。跟住我心諗，但係諗咗好耐，跟住我翻嚟。跟住我落咗機冇幾多，其實我講緊去完旅行都嗱，大家都係啱啱錄音呢段時間，只不過我去完旅行嘅第二。三日啫，今日第三日，我去完翻嚟第三日，跟住之後即系尋日啦，即系尋日我就我已經翻嚟，已經同我講你係咪見到啲咩啊？咩啊？搞過啲咩？你有冇做過啲咩啊？鬧過啲咩？即系我已經有人俾人問啦。跟住我冇做過嘢，冇問。 今次乜都冇做啊！事實係 我真係乜都冇做，我都係答佢，我就係冇啊！即系你問我聊是鬥非，我話冇 啊。 跟住我開口及罪你又冇啊，我 冇亂講嘢 啊，冇講 又冇做任何得罪人嘅事啊。 你咁你做跟住講你做咩啤人啊？跟住我跟住 哦，有一樣嘢係你做咩望完佢？你點解要望佢啦？呢個問題就係、 是、喂，咁我冇。 但係另一方面，你亦都唔可以嗱，亦都唔可以怪陳師兄啊。嗱，老實講，我喺門口一出嚟。就見到一個紅當當嘅利是封，我都去望啦，係咪先？ 咪係咯，你咁 sharp。 咁但係冇估到一樣嘢，一望到佢就被定神啊嘛。 係喎。 所以有樣嘢我唔即係雖然話唔理解點解佢要揀呢個時間啦，但係喺另一個方面嚟講嘅話，我理解，我擔心到一樣嘢就係話呢個十字路口其實會唔會好多時有一個交通意外發生？ 谂翻个，我讲个十字路口，不过都车人来车来车往嘅，因为大，因为真系大街嚟。我记得嗰条路系大马路嚟，真系好似一条即系 会唔会，即系担心一样嘢，会唔会系一个交通黑点啊？因为你我都知道有好多十字路口啫，但系好多时未必会有好多事发生噶嘛啲十字路口，但系有一啲系好唔知点解底下会黑到咩咁啊嘛。即系明明可能人都可能行人都唔多。嘅十字路口都會成日撞車嘅， 係啊， 九唔搭八嘅可以去到， 所以成日都唔好，我唔明白啊。跟住佢問我，邊望著你？我心諗，喂，我冇到期，不過我真係睄到。 即係佢擺明就係想，其實可能有一樣嘢就係佢純粹玩你啫。但係如果佢禮真嘅話，可能真係想引你出馬路喎。 係啊， 分分鐘係咪咁講先？ 可能都係咁講，真係唔知道我真係鬼知道我咁啱。 但係你都唔好忘記一樣嘢。即是他穿得红色的呢他都不是善男信女。是你是乜头乜路他都很清楚的。 我心想我没有做错什么事。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没有。但是你什么背景他很清楚。 好了那即是不是其实都是这些即是執返身材。我不是真的執返身材咬即是咬七只脚。 纯粹玩一下东西。 好了那我没有跟咬七只脚。那我就即是猪蹄这样。第二我没有真的总得很重要。冇理我，跟住但旅店個 staff 好個姐姐，佢真係未必，佢真係揾有啲冰敷俾我敷。 佢知道嘛，係啊。 係啊，跟住俾我冰敷啦。 呢個就係台灣嘅服務咧，就同香港好唔同啊！人哋真係講人情嘅，人情味啊。 係啊，跟住我第三日其實基本上咧，第三日我都發生一啲事嘅，不過等間可以下一集再同你講，因為時間唔多。跟住但係第三。其實他們很好的就是他們呢我第三天完全行不到啊！我除了落街買食和我要買東西去止痛之外呢他們呢是好到呢他們不周不時會敲我房門跟著問我有沒有事啦跟著要幫你針水啦即是他幫我針水還有第三天我是沒得我因為全日 stay 在那間旅店 我清洁，佢帮我清洁唔到，佢就直情佢哋好快就帮我换晒啲毛巾啊，入到嚟帮我换晒啲毛巾啊，换帮我执过晒啲嘢，咁佢冇净系冇帮我铺床铺，净系帮到晒啲垃圾咁样，好 nice 啊！呢间酒店即系 非常好啊， 即系值得，虽则系有啲邪门，但系都值得推荐嘅，都 未必关佢嗰个 关佢 事 嘅，系啊，但系大家即系你问我，你话啊，你跟住同可能你哋会话啊，好多咁多神哥咁多怪鬼怪嘢，跟住你又话。仲推薦我去住，我話唔關佢， 唔關事。嗱，我要即係我都會覺得個睇法就係話，都要睇下你係個咩人先啦。首先，係咪先？二嚟就係話，有陣時有一啲嘅地方嘅設計咧，就係擺到明會令到佢有嘢嘅，即係好似上次話齋，你 lift 槽隔離喎，大佬，佢好明顯，仲要係冇窗嘅地方，咁你都預咗都唔放好嘢啦。 係，我真係冇諗過有。 但係。今次呢度嘅設計其實因為你上次都有俾過我睇啦，嗰間酒店嘅房子，你都覺得好似唔多聚財咁，但係呢間又冇嘅， 冇啊，呢間 OK 嘅， 只不過係話都係冇窗，嗰、那個缺點就係冇窗啫嘛。 係 啊， 但係個情況起碼都會覺得都冇乜嘢啊，咁 即 係 起碼入去個感覺 舒服， 係啦，即係唔會唔舒服嘅其實。即係我估即係case by case 啦，每個人。 所以你唔能夠話一竹竿扮一船人，就覺得就係大家住同一間酒店同一間房，可能會遇到同一個故事，未必。即係啲人成日話究竟住美房好唔好啊？我都係嗰句啦，佢要四圍走嘅美房都會有。美唔美房都有鬼 啦！你話我今次住雜角房啦，我係住雜班雜角嚟噶，我住嗰間房。 一樣都係會有定冇一樣都會存在，因為佢可以穿嚟穿去啊嘛，唔好玩啦。 系咯，跟住我心谂即系有冇，即系因为你问我，即系成个过程入面，你问我呢间酒店其实，真系唔系话唔系嗰啲奇奇怪怪嘢多，即系你话啊，真系有好多即系呢啲，即系你问我真系只系咁黑仔啦，即系我只可以话我真系黑仔。 都系嗰句啦，当你人黑起上嚟，咩都见到， 即系咩嘢都见到，你即系唔好话，即系所以，但你问我整体呢间嘅酒店，即系所有服务上， 人嘅服务 OK 嘅， 即系人嘅服务真系好 OK，可以真系值得推荐大家去住，好啦。 系啦， 咁究竟我第三日肿到只猪蹄咁之后，个猪脚发生咗啲咩事咧？跟住我又发生咗啲咩事咧？ 留翻下集咯。 系啊，又要留翻下集，讲晒。 好衰嘅， 我分到都衰，我成日都系咁样讲故事，梗系分 系留啦。好，咁啊，下集就再同大家见面啦。多谢你收听， 拜拜。